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京汇天下啦，咁啊，新兴市场个情况可以平淡啲，系咪安东尼啊？ 今个礼拜稍微定翻少少啦，即系啲新兴市场货币咧，又唔见话真系再次大跌啦。啊，咁所以今个礼拜个焦点咧，其实都转移咗去啲央行嘅议息同埋美国就业报告。所以其实礼拜初嘅时候咧，啊，除咗个澳洲系比较有少少喐动之外，其他嗰啲货币都系比较闷少少嘅。咁啊，我或者我先讲咩啦？先讲嗰个澳洲嗰个议息啦。咁其实啊，大家都啊都已经系知道佢唔会有任何嘅动作噶啦。啊，咁但系咧就去维持息率不变之余咧，喺佢嗰个会后声明嗰度咧，佢就咩啦？即系冇再提到就系话想减息，亦都喺会后嗰个记者会嘅时候咧。啊，个澳洲央行行长咧，亦都冇提到就话个澳洲纸币都即系会系仍然系偏强啊咁啊，咁就因为呢两样嘢咧，所以令到个澳洲纸咧喺个议息之后就弹咗上去嘅。啊，由应该个议息之前咧个低位应该系0.873咁上下啦，咁但系议完息之后咧就已经见到慢慢爬上去啦。啊，咁我亦都系即系嗰个。啊！自己嗰個文章裏面咧，我亦都講，即係話提到大家啦，就係話唔好，即係喺嗰個啊 WeChat 嗰度亦都有提啦，就係話暫時嚟講都係唔好逆勢沽個澳洲紙住啊咁啊。咁而個澳洲紙升完上去之後咧，一路嚟講都係喺89樓上咧就窄幅徘徊嘅。咁啊，冇乜點退，即係冇乜點調整過啦。咁但係升又升唔到上去啦，因為上個禮拜五最高都曾經升過上去啊，接近90美仙咁上下，即係0.8998嘅。咁但係亦都衝唔穿之後咧，咁亦都收翻喺89中位啦。咁澳洲紙咧就除咗個意識嘅結果咧，就令到市場即係有少少意外，就係話去即係刪除咗佢嗰個減息嘅 bias 之外咧。啊！佢喺禮拜四嘅時候咧，亦都出兩個數據咧，亦都係叫做幾好嘅，咁亦都為嗰個澳洲紙咧就提供咗支持啦。咁包括咧就係話個零售銷售咧就升 0.5% 嘅，咁而嗰個 trade balance 嗰方面咧，佢啊澳洲紙其實呢近呢兩個月都啊開始即係開始又唔係話貿赤啦，而係話有個貿易盈餘喺度啦。啊，咁佢上個月嘅貿易盈餘咧就係468億。澳洲啊，唔系系4.68亿嘅澳洲纸啊，咁啊，咁啊变咗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变咗咧就系话，而且佢嗰个出口去中国咧，就旧年全年嚟讲咧有740亿嘅，咁变咗就系话有系一个纪录新高，咁大家都觉得就话澳洲嗰个经济前景可能冇想象中咁悲观啦，喺接近90啊或者九十边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就系话不妨试下沽咯，啊，咁当然啦，今个礼拜究竟沽唔沽澳洲纸咧，都仲要睇个澳洲嗰个就业报告啦，佢礼拜四出个就业报告啦。个失业率嗰方面同埋嗰个啊新增嘅职位有几多咧？咁我相信系会系短期影响到嗰个澳洲纸嘅走势。 嗯，冇错。咁隔篱嘅纽纸又点样情况咧？ 纽纸其实比个澳洲纸系强啲嘅，因为上个礼拜其实佢都系属于高收嘅。嗱，所以收市咧就0.8289啊。咁上个礼拜嘅高位都系0.8296啫。咁一方面咧就澳洲好嘅时候咧，就对佢有少少帮助啦。啊，咁第二咧就系话。始终佢上次虽然议息之后就冇就啊暂时按兵不动啦，咁但系佢亦都有暗示咧，就话会喺三月嘅时候咧系会有机会加息嘅。咁我相信加息个憧憬咧，即系而家都仲系处于一个 buy on movements 嘅阶段，即系话大家都憧憬紧佢会加息嘅时候咧，暂时嚟讲个楼指咧都仲系会比较偏强少少。啊，可能直至到咧就系话佢加息落实咗之后，冲埋最后一阵咧个楼指先至会有机会落翻去。啊，咁所以短期之内，如果你话买澳洲指嘅话，我就 prefer 咧都系买楼指好过买澳洲指咯。 嗯， 系啦，咁商品市场冇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咁佢其实主要嚟讲都系啊，暂时嚟讲都系跟住嗰、那个即系央行意识啊，或者系跟住啲数经济数据而浮动嘅。啊，咁而我系讲咗澳洲纸，讲咗加纸，唔系即系讲咗纽纸啦，咁或者讲埋只加纸，因为上个礼拜咧嗰、那个啊加纸咧就曾经上个月最高咧就系1.11嘅32嘅。 啊， 咁但系升唔到上去之后咧，亦都落过嚟啦。咁喺啊礼拜五，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公布咗个就业数据之后咧，啊，佢曾经去过109.687添。 啊、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啊，佢嗰个失业率咧就由 7.2% 跌到落去 7% 啦。而嗰个新增嘅职位嚟讲咧，佢有29,400个嘅。咁当然同美国系冇得比啦，因为佢个经济规模都细美国好多啦。咁但系扭转咗前个月咧，就有40,000+嘅职位流失。 系 变咗咧，就系话佢个就业数据系零零舍舍好过美国嘅。咁再加埋个油价嘅影响啦，咁所以其实个加字咧，我想。啊，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讲啦，佢应该系112嗰个位咧，其实已经系有机会系短期见咗底噶啦。 嗯， 啊，咁我暂时嚟讲，我都系觉得话，今个礼拜个加纸系会有机会，即系可以睇高一线咯。暂时嚟讲，我都觉得。 嗯，啊，终于有翻啲起色啦，加纸嗰边啊。 系啊，咁你实际上佢喺105、106嗰啲位，即系喺佢上一次啊出个就业报告之前，喺105、106嗰啲位，咁你跌到落112都跌咗600止。咁今次个数据出翻好少少嘅时候，咁你有啲反弹，即系你如果反弹翻50%，你都去翻109啦。啊，咁所以其实我对于个加纸嚟讲咧，就即系都相对系乐观少少咯。 嗯 啊，咁至于话咩咧？至于话嗰个啊欧洲货币方面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欧洲央行同埋英伦银行都有议息嘅，咁亦都系正一如市场所料啦，就话大家都将嗰、那个啊息率咧维持不变啦。嗱，欧洲央行就维持翻喺 0.25% 啦，英伦银行咧就维持翻 0.5%， 同时咧亦都将个买债规模咧都仲系定喺啊3,750亿英镑呢个水平嘅。 嗯 啊，咁啊，议息之后个欧元咧，即系个 Euro 咧，系弹咗上去嘅。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啊，欧洲央行佢喺维持息率不变嘅同时咧，佢亦都系啊，即系讲话个通胀虽然系比较低少少啦，咁但系系冇一个通缩嘅风险喺度嘅。 系 啊，咁所以亦都令到市场就觉得就系话欧洲央行可能短期之内未必一定会做嘢，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相信就系话上个礼拜欧洲央行即系欧元区出咗个通胀数据系 0.7% 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就话欧洲央行会有机会系啊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啦。咁因为前一次啊欧洲央行减息咧，就因为个 CPI 去到 0.7% 嘅。啊，咁升到上 0.9% 之后，跟住再慢慢回落返去 0.7% 嘅时候，大家都相信欧洲央行会有机会做嘢啦。咁所以其实个 Euro 呢就喺欧洲央行议息之前呢係偏弱少少。啊，最低呢就1.35都跌穿过嘅。咁但係啊亦都喺佢议息结果落实咗之后呢，亦都浮返上去啦。咁最终收市嘅时候係1.36。咁其实严格嚟讲呢都系未脱离近即係、就是、近期嘅波幅。啊，如果阔啲嚟讲呢就应该係133-138。 系。 啊，咁如果系窄啲嚟讲，收窄啲嚟讲呢，其实都系喺134-137.5咁上下位。 嗯。 啊，咁其实喺以上个礼拜嘅高低位呢就系136.42高位啦，134.76低位啊，咁其实都系相对窄幅咯。 嗯。 啊，咁个英镑亦都系啦，亦都系先跌啊，先跌后升啦，最低嚟讲呢就跌到落去162.56㗎。啊，162.51啦，即系162.5咁上下啦。咁后尾亦都升翻上去164楼上收市。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都系啊喺近期嘅波幅里面咧，即系如果你大位嚟讲，都系应该系161-166啊咁。如果你再收窄翻啲嘅话咧，其实就系譬如上个礼拜低位162.51咧，就已经系近期嘅比较低啲嘅位嚟噶啦。咁啊，剩翻一只日本纸啦，日本纸嚟讲咧。啊，暫時嚟講，佢都係咩咧？都係話啊，同個風險掛鈎啦。即係大家見到嗰啲錢，如果喺新興市場動盪嘅時候咧，啊，啲錢就會流到去日元嗰度啦。咁而從而令到個日元咧就係、是、偏強啲嘅。啊，咁而近上個禮拜因為佢稍為轉定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 yen 咧升到上100.75之後咧，咁亦都有少少後勁乏力啦。啊，咁兼埋咧就日本央行有两个副总裁啦，叫做即系就走出嚟，亦都系咩嘅，即系投诉就系话啊，美国令到个新兴市场动荡咧，就推高咗个 yen 日 yen 嘅，啊，咁所以亦都讲就系话可能咧会啊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即系进一步放宽个货币政策，所以其实个日 yen 上个礼拜咧就即系跌到落10，即系个 dollar yen。见过10.75之后咧，升翻上去最高咧10.257， 咁其實亦都係我哋預期之內咧嗰個走勢嚟 講。新興市場平復咗之後，避險作用亦都減少，咁、那個 yen 跌翻都好正常。 是啊，咁但係你個危機呢就其實仲未完全平息嘅，因為你嗰、那個啊土耳其里拉啊、巴西雷亞爾啊、南非蘭特啊，即係呢啲咁嘅貨幣嚟講呢，啊佢短期之內喺嗰個聯儲局去做嗰個 tapering 嘅，即係你我哋都知道就係話佢已經係一年兩次意識都係減嗰個買債規模減100億嘅。咁佢個 tapering 相信個市場亦都相信就係話喺餘下今年嗰七次會議裏面呢亦都係會逐步咁去減，而即係直至到呢就係完全冇再買債，或令到嗰、那個從而令到嗰個資產負債表即係個 balance sheet 唔再膨脹為止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咁、那個新興市場嘅動盪呢都仲係咩嘅，都仲係話隨所以對個 yen 嚟講呢，啊雖然我都仲係比較睇淡少少，但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你可以睇淡，但係亦都不宜過淡囉，即係如果真係去到低位嘅時候亦都無謂追囉。啊咁我相信短期之內個 yen 個波幅呢都仲係喺100到105之間。啊咁啊如果譬如話真係高過103嘅時候呢，個 dollar yen 我諗就無謂追買啦，即係個 yen 就無謂追沽啦。咁啊，大致上咁多種貨幣，我哋都講過曬啦。咁如果以睇即係睇翻檢討翻我上個禮拜嘅成績啦，咁就係話啊，都叫做咩啦？即係啊，叫做都有少少成績俾大家睇啦。譬如好似個 Euro Yen 咁啦，近期嚟講都幾順嘅一路都。咁我上個禮拜俾個 range 就13880到13620啦，即係高位13880，低位13620。咁佢真係咧就去到136嘅22咧就停咗，跟住升翻上去嘅。咁、你如果接近13620嘅時候，你能夠買到嘅話咧，即係譬如話136嘅啊340或者136半樓下，你買走去買嘅話咧，啊佢上個禮拜佢收喺139半嘅，咁其實都有接近300點嘅，即係亦都穿過咗我哋個高位上限嘅啦。咁而嗰、那個譬如話個 Euro 方面呢亦都係咩亦都咩啦，即係叫做啊、就算係高位係136嘅42，咁亦都同我哋個高位所定嘅13580呢其實都唔係話差太遠啦，你就算沽咗咁而家帳面上都係蝕40點嘅啫，啊即係蝕60點啦叫做。咁、而至於個 yen 嚟講呢，我上個禮拜 set 個位呢就10120到103半啦，咁最低去個100嘅75，如果你真係10120你走去買到嘅話呢、你都係捱40點啊50點唔夠，咁而最終以收市價嚟講呢，咁你係賺足100點囉。 嗱、 個榜亦都係咩啦，亦都係話我係低位係16320啦，咁佢最低落個162嘅51，咁如果你譬如16320你真係走去買嘅話，捱70點之後呢，咁亦都係有接近100點嘅利潤啦。咁所以其實成個禮拜嗰個波幅嚟講呢，我覺得就即係都個成績表都仲係滿意啦。咁最主要嚟講話上個禮拜都係咩呢，即係除咗個啲央行議息之外呢，大家啊最矚目嘅就係話美國嗰個就業報告啦。咁、結果呢就係話失業率由 6.7% 跌返落 6.6% 啦、而嗰個非農職位裏嗰個增長呢係113,000個，雖然係比預期嗰180,000個差，咁其實如果我睇真啲數字嚟講亦都唔係話真係太差，因為佢上對上兩個月呢都係往上修訂嘅，咁譬如話12月嚟講佢由7.4萬修訂到7.5萬啦，咁其實就多1000嘅啫，咁但係佢嗰個12月呢、即係11月呢佢係由23.2萬呢就增到上去274,000，咁其實多咗3萬幾個職位嘅，咁所以其實表面上個數據係唔好啊，咁亦都個市場反應係即係個唔係個反應唔係咁好啦，咁但係我係望真啲數字嚟講呢就似其實亦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尤其是呢就話佢過去兩個月嗰個職位增長差啦，其實係主要係受到真係天氣嘅影響囉，個大風雪嘅影響囉。咁係咪真係差成咁呢，我相信都仲要睇埋下一個月嘅數據係咪先至可以 confirm 就係話美國個經濟動力係咪已經係真真正正轉弱咗呢，咁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我相信要睇多一個月先至可以做一個結論，就係話美國嘅經濟狀況究竟係點樣。咁而暫時嚟講我亦都覺得就係話聯儲局係唔會話即係唔會手軟住嘅，即係根據近期嘅數據嚟講就算係比較偏軟少少 啊，我相信个 tapering 即係每个月减100亿呢一个行动啦， 佢都会 继续㗎、啊、仍然係会继续走落去嘅。 咁今个星期会唔会有啲嘢特别嘅数据或者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呢？ 嗱、今个礼拜嗱、我澳洲指呢，所以我都讲啦，就係话个澳洲指个失业率嚟讲呢，喺礼拜四出嘅，咁就係会属于比较重要啲啦。咁、而美国嗰方面呢，其实今个礼拜嘅数据都比较平淡啲，咁比较值得留意就係礼拜四呢有个 retail sales， 即係零售销售啦。咁而禮拜五呢就亦都有一個密切跟信心消費信心啊，咁因為我哋始終嚟講都係要睇嗰個美國嗰個消費情況，因為美國個消費係直接係影響到美國個經濟個 GDP 嘅，因為佔個 GDP 係 70% 嘛。咁暫時嚟講我亦都見到呢就係話佢嗰個消費個意欲嚟講呢都仲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呢就以前個禮拜嚟講呢佢嗰、那個personal income 同 personal spending 嚟讲咧，佢个收入嘅增长唔系咁多，咁但系佢嗰个消费嘅增长咧，都仲系有零点，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系0.5% 嘅，咁从而咧就令到佢嗰个储蓄率咧就系、是、其实降低咗嘅，嗱、那个收入咧就系升0.1% 啦，消费就跌升0.4% 啦，咁但系佢嗰个 saving rate 咧系跌到落去咩嘅？跌到落去好似唔知 3.8% 嘅，咁其实已经系近期嚟讲比较第二度跌穿 4% 嘅啫，只不过系，咁所以我哋仍然系要睇就话美国嗰个国民个消费意欲同埋嗰个继进一步蚕食个消个储蓄率嘅时候，佢哋仲有冇能力去消费咧？咁呢样嘢嚟讲，我觉得系比较重要啲咯。咁當然就係話今個禮拜亦都除咗嗰、那個咩之外，即係除咗美國數據、澳洲數據之外呢，歐洲嗰方面亦都係會公布 GDP， 咁我亦都可以睇下就係話歐元區嘅 GDP 係究竟有冇進展呢。咁當然就包括就係話德國仲可唔可以維持咁強勁呢，個兩極化情況，即係法國個 GDP 仲係咪咁差呢，咁但係呢啲數據呢就要禮拜五先出囉，咁所以我相信今个礼拜头咧，个汇市都可能会系比较区间上落少少，即系比较静少少啊，要去到真系礼拜四、礼拜五啊，先至可能会有比较大啲嘅波动咯。咁今个礼拜大致上系咁多啦，咁亦都即系同大家温故知新，即系亦都讲咗今个礼拜嗰、那个。即係上個禮拜嗰個走勢啦，同埋今個禮拜嗰個要注意嘅嘢啦，咁或者我哋下一節嘅匯率前瞻嗰度， 你再講， 係啦，睇翻個 range 嘅狀況啦，係啦， 好，咁個星期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好，拜拜， 係啦 ，OK， 拜拜。